请照足价让给我，为止息民间的灾祸。奥尔南对达卫说，尽管用吧，我主大王看着好，就去行吧。看，我将牛给你做全燔祭，打禾锯做木柴，麦子做素祭，这一切我都供给你。达卫王对奥尔南说，不成，我一定要照足价来买，我不能拿你的东西献于上主，不能用没有代价的东西献作全燔祭。于是达卫为那块地付给奥尔南600舍克尔重的金子。达卫在那里为上主建立了一座祭坛，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，呼求了上主。上主由天上垂听了他，使火降在全燔祭坛上，并命天使将刀收入鞘中。那时达卫见上主在耶布斯人敖尔南的禾场上垂听了他，就在那里献了祭。没设在旷野所造的会幕和全燔祭坛，那时虽都在基贝红高处，但达卫不敢前去求问天主，因为害怕上主使者的刀。